只恨时光太匆忙。相随，相会相依如洛阳。无双比你最了，日月哪能同天照？日夜更替金相随， 金相随。 还不如学习心意双双，还不如学习心意双双。

心思，看你装糊涂，也没有机会向你倾诉。不想把爱变得太模糊，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。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，你的出现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觉，我不要我贪飞，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，我又回头去追去追，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天都为我伤悲，冷的爱快枯萎，任漫天风雪覆盖不想南飞，泪一滴一滴的坠，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，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掀起过身体，那是个 飘落着冷冷清，万缕缕的怀念，如梦如幻如真，前情多生命那是个 曾经怀疑追寻有没有结局，就在刹那间动一点心一些，爱与痴都只是多余，我们合演这出戏，有人犯了错，有人承受这一切，其实我早该看透。我从不曾伤害你，把所有痛苦埋藏心底，不肯回首就不要再想起，平平淡淡也是结局，宁愿伤心值得走下去，狂风暴雨依然挺立，我愿意。是多余，我们合演这出戏，有人犯了错，有人承受这一切，其实我早该看透。我从不曾伤害你，把所有痛苦埋藏心底，不肯回首就不要再想起，平平淡淡也是结局，宁愿伤心却不愿伤害你，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，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，狂风暴雨依然停，就不要再想起，平平淡淡好过传奇，宁愿伤心却不愿伤害你，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，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，狂风暴雨

是残躯，将来再塑造 成爱侣，回忆不失去。 这旧情别怕，没有依据。 来日见面要是扑出眼泪， 证实你是我不朽地伴侣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